王永江点点头，英雄所见略同啊，我也颇有同感。王永江说着说着忽然想起件事儿，我说恩公，你什么时候离开辽阳？ 吃完饭咱就分手啊，我还有一大堆事等着办呢。 那你这么带这些话也不方便了，这样吧，我回去呢给你取一只木箱，小巧玲珑，给你封在里边，你往马上一搭，它不方便的多吗？ 当然可以了，多谢多谢，还是您想的周到。 王永江下楼啊，上王举人家给取箱子去了。他走了，楼上就剩个张作霖。张作霖这阵酒足饭饱了，就等着王永江回来再接茬谈呢。正在这时，就听见楼梯一阵的响动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张作霖一愣，怎么回事？回头一看，坏了，辽阳州衙门巡捕房来的人，大巡捕范乃忠领着十几个人冲上来了，不容分说，呼啦朝把张作霖就给包围了。这范乃忠就问，你是哪的人呢？张作霖有点害怕了，腰里都有枪，你说你是好人行吗？好人有带这玩意儿的吗？但是张作霖身经百战，经验丰富，心里乱，表面挺镇定，往椅子背上一靠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干什么的？辽阳州巡捕房的总巡捕。把手举起来。张作霖不得不举，人家把这膀子给他架住，头上脚下这一搜，哎呀，这腰里揣的是什么枪？把手枪给拽出来了，再一翻，还有三粒子弹。呵，我瞅你这小子贼眉鼠眼，就不是好东西吧？你竟敢在酒饭茶肆大骂朝廷，蛊惑人心呐！嘿嘿，看你这样子就不是好饼，闹了半天你是土匪，带走！把张作霖摁到饭馆的楼板上，单三扣，双三扣，每扣不仅用脚蹬，哎呦，给勒上。这要到衙门里头就得熟了，推推拥拥离开饭馆。看热闹的老百姓啊，大家纷纷议论，坏了，看着没，非出人命不可。这位是哪来的？谁知道啊？他跟那卖花的在一块吃饭来的，有胆大的在后边跟着。刹那间这个消息就传开了。张作霖一边往衙门走着，一边心里胡思乱想，完喽，完喽。我就不死也揭掉一层皮啊，我不是没打过官司，那时候在海城我蹲了还不到一个月，那就把我打毁了。这阵我身上还带颗枪，他们非得追根寻源问怎么回事不可，我要一说实话我就掉脑袋的罪，这怎么办？到了辽阳人生地不熟，把这条命搭到这儿了。他心里正想着，到了衙门，一进州衙，那范乃忠先进了班房，把他逼了进来，靠墙角站站，啪啪，上他俩嘴巴底，咣咣就两脚。人要到了这一份上，那就得听别人摆布了。你有天大能力，施展不开。张作霖乖乖的在墙角上站着，三粒子弹枪在桌上放着。这范乃忠还抽洋烟，洋烟卷点着了。说吧，按你们的行话， 你是哪个山头的？哪个柳子的？叫什么名字？家乡住处？飞窝子在哪？同伙都是谁？有多少人？多少颗枪？多少匹马？说说。张作霖心说，我什么也不能说，要跟你说点实话就完了。听到这儿，张作霖一晃头，大人，您屈望小人了。我是个鞍山的良民，我是做买卖的。什么？有带手枪做买卖的吗？他是这么回事，这手枪是我捡的，在哪捡的？在黄沙坨道边捡的，也不知道谁扔的，里边还有几粒子弹，我挺喜欢这玩意儿，我就带到身上了，正想交给官家呢，哎，被您发现了，这是以往的实情。哎呀，还真能白活呀，你看怎么那么巧，你这行人我见得多了，不打你，不给你梳梳皮子，你是不能说实话。去，把老虎凳抬来，在这屋就收拾他。张作霖光听说老虎凳，没试验过，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啊，心说这种刑具特别厉害，一给上上两条腿就废了。一会儿大板凳抬来了，绳子拿来了，铁箍取来了，就要收拾张作霖。哎，正在这时候，进了一个当差的，祖巡捕，有人找您，告诉你没时间。王举人找您等一会儿啊，让这小子好好想想，我现在办点事去，回来接茬问你，你要不说实话我就把你废了。范乃忠挑帘笼出来，到院里一看呢，站着俩人，一个50多岁上年纪的老人，那不是旁人，正是辽阳鼎鼎大名的才子王大忠，王举人。后边跟着俩人，旁边那位就是卖字画的王永江。因为王永江回去取箱子去了，见着王大忠挺高兴，说今天我这画遇上识货的都卖了，那人包圆了。王大忠也挺高兴，好嘛，我这位有多少钱呢？都买去了50两纹银，我打算好好给他包装包装，他在那胡家楼饭馆等我，我回来取箱子来了。说完他拎着箱子就往外走，到了胡家楼饭馆一打听啊，张作霖将人抓起来了，送到州衙去了。哎呀，王永江一跺脚，这么好个人要到了州衙，那非死不可呀。翻回头他又找王举人王大忠，没说嘛，这个王大忠王举人心地良善，对现实也颇为不满呢。听王永江这一说，老头站起来，走，跟我到衙门，我去要人去。就这样带俩跟班的来到州衙，都是本地人，像这个巡捕房这些人到处卡油，在王大忠的眼前那不如一条狗，逢年过节给人拜年去，人家赏点银子，大事小情跑前跑后的，谁不认识王举人？张嘴就得叫老铁子，要没人家养不肥自己。范乃忠出来看，哎呀，老铁爷呢？您怎么这么得闲呢？快到屋里头。不，你到这边来，我有几句话跟你说。哎，您吩咐吧，什么事儿？乃忠啊，我听说你刚才在胡家楼饺子馆抓了一个人。 啊，胡子， 我刚要过堂，您老人家来了，怎么知道他是胡子？ 他身上带着冒烟的家伙，还有3粒子弹。鞍山良民有带这玩意儿的吗？出来胡子。 哎，乃忠啊，咱爷们处的不错，可 可以说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，我拿你当个孩子。不管办什么事情，不要干得太绝了啊。你看这年月兵荒马乱，究竟落到哪一步，谁也猜不透。所以人人自危，得给自己留条出路。就即使这个人真是胡子，也不见得都是坏人啊。你没听说那句话吗？大道亦有道，读书成不消啊。这胡子当中好人也有，念书的人当中败类也有。难道说官府里都是好人吗？再者一说，他就是胡子，到了咱们辽阳他不没作案吗？他不就是在饭馆吃饭说几句闲话吗？老贤侄无处不为人，高高手把他放了就得了。他结婚这老爷子，这事儿怎么你还为难吗？现在不就你说了算吗？还没立案呢，知州大人通判大人都不知道呢，那么你一句话不就完了吗？你可以说查无实据，教育之后就把他释放了，这有什么？王举人说到这儿，从小跟班的手里头接过一包银子往前一递，老贤侄你挺辛苦的，这点钱拿去换双鞋穿吧。他这位范乃忠接过来沉甸甸的打开一看，雪花白银50两。当时就变了，我没短了花您的钱，您看您又破费，拿着吧，叫别人看见不好啊。假如哪个弟兄你觉着不保靠，到我那账房去支钱去，花钱买大家个口言，不能叫你为难。夜长梦多，把这放了得了。 好嘞，您说的真不假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是这么回事。 你看前通神路。范乃忠一转身回来了，到屋一摆手，放了。张作霖一听上放了，是要枪毙我是怎么的？结果把绳解个真给放了，把枪子弹都给他了，拿着，你在哪儿捡的？我没说在黄沙坨道边，送回去，在哪儿捡的扔哪儿。好人谁拿这玩意儿？再走了会儿把自己给伤着呢啊！往后多加注意，在酒饭茶肆，不要胡言乱语，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，懂吗？啊，我懂。滚！完了，你说这事儿说大就是大，说小就是小。张作霖等离开班房出来才知道怎么回事，哎呀，跪在地上给王大忠磕头。王大忠把张作霖请到家里头，沏了壶水，边喝水边谈。打这之后，张作霖在辽阳算交了过命的朋友，跟王永江就这么相识的。可帮到快晚上的时候，张作霖起身告辞，老人家我得走了，我身上还有不少事需要办的。好吧，你那匹马我也派人要回来了，已经印六好了，鞍子也备上了，你赶紧离开此地吧，往后多加谨慎，多谢恩公。辞别王大忠往外走，王永江在后头送，一直送出东关去，这才洒泪分别。到后来王永江投靠了张作霖，在张作霖手下做过督军公署警务处处长、奉天省警察厅厅长、奉天省财政厅厅长、东三省银号督办。王永江那是张作霖的智囊和左右手，特别是理财的能手啊。 为什么张作霖兵强马壮，腰杆那么硬？就因为有钱。钱从哪来？除了帝国主义支持之外，全靠王永江给他理财。不然的话，张作霖也不敢发动两次直奉大战。这是后文书，咱暂且不提。张作霖离开辽阳，骑着马一边往前走一边高兴，哎呀呀，真应了说书先生那句话了，我是福大命大造化大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啊！快点回家，这趟出门太不吉利了，处处是坎儿。大概我离家那天呢，这日子不好，张作霖非常迷信呢、啊。可是日落西山的时候，他离开辽阳的。这阵离开辽阳正往前走着，天已经擦黑了。哎呀，就听见河水响动，太子河拦路。张作霖听说，这边有个铺子叫辉宁铺，那边有个铺子叫康家铺，我得过河呀，不然的话到不了家呀。哎呀，过河还得有船呢。张作霖从马上跳下来，牵着马在河边溜达。您说怎么那么巧？真有一只小船，摆船的人正坐在岸边吧嗒吧嗒抽旱烟呢。张作霖一抱拳，朋友，麻烦麻烦，给我摆渡过去怎么样？这人回头看看，太晚了，今天不行了。哎呀，不算太晚，你只要把我摆渡过去，我多给银子也就是了。这人合计合计，又看看张作霖，我船小，你这还马还人，一次过不去。那行了，分两批，你先把我的马渡过去，再拉人不一样吗？那你得给两趟钱。那当然了，我给四趟的钱。张作霖就不怕花钱，说着话伸手拿出块银子递过去了，怎么样，够不？只要平安摆渡过去之后，我还有赏钱。好嘞。这人见钱眼开，把银子揣到怀里头，把旱烟磕的了，要烟的锅往袋子上一别，我先渡你的马，帮帮忙。张作霖把马牵到小船上，这人摆到对岸，挺长的时间，这叫嗨了。船只没过来，再摆渡张作霖。张作霖不会水啊，上了小船之后直晃悠，使船的人就说，蹲下蹲下，你这一晃悠船在靠篓子呢，淹死倒是淹不死，妈挺冷的，受那个阳罪，你蹲下手扒着船帮。哎，张作霖蹲着伸出两手扒着船帮，晃晃悠悠离开岸了。太子河这块的河面宽有三里地，一片汪洋，张作霖瞅着都眼晕。这小船一起一伏的，正好到河心，小船一打航不走了。嗯，张作霖就一愣，回过头去看使船的，就见这位把小烟袋拽出来了，装好了烟，啪嗒打着了。朋友，船家不打过河钱，听书唱戏讲古，大概你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吧。哎，先付钱吧。我钱不给你了吗？是啊，你不是说加倍给吗？对对对对，好好，有钱。张作霖一瞅这小子不怀好意，掏出一块银子往前一递，够了吧？这位掂量掂量，这年月东西都涨价，这点钱也算不了什么呢，再回回手吧。哎，啥呢？张作霖又回了回手，